天。 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金泽。上一期节目当中，我们跟随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裁、北京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吴晓楠，了解了国家速滑馆冰面的整体情况。我们都知道，运动员是赛场的主角，那么冰丝带的冰会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吗？今天来听一听速度滑冰世界冠军、冰丝带运行团队速度滑冰项目竞赛主任王北星的回答。首先，冰面的软硬程度影响运动员的成绩。 运动员啊，最初成立的就是在冰，就是冰对于运动员的成绩取得，取决于他能不能上讲台啊，或能取得优异的成绩，全靠这块冰。所以首先，专业的冰和我们大众的冰或业余冰，它首先比如说在这个软硬度上有差异。我们平时上的这种业余冰，比如说我带着我女儿上那个商业冰场或者某一个业余的冰，我可能对她的这个冰面要求并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能滑就行，是块冰就行，冰面上平不平整或者是这个软硬度，我没有那么专业的需求。那么我们的专业冰实际上对这个软硬度是有很具体的，要比我们业余冰要偏硬的。如果说两者相比较，偏硬的冰可能更适于滑行，就是它这个冰面的滑度更好，更利于运动员提高成绩。 更软的话，可能 那个冰刀就嵌进去了。对，一是容易摔跤，第二个也是不利于滑行，因为它的阻力更大。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吴晓楠，则在这几天之内跟着运动员们学习了一个专业名词，叫做“悠起来”。 我这几天都学会了，听他们说的是在冰面上能悠起来， 对吧？ 能悠起来。 而影响运动员滑行速度的第二大因素，则是冰面的厚度。王北星说， 就悠起来，你要前提基于这个冰面得是能够硬才能悠起来，否则你太软了就悠不起来的，这是容易这个滞在那儿。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厚度，就是我们上业余冰可能不会去更多的关注这个冰的厚度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上业余冰我自己的感觉，从一个专业运动员的感觉，哎，这个冰太厚了，哎，太软了。对，因为冰面厚度它也不利于出成绩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颜值很高的冰丝带的冰，它现在厚度就在2.5厘米，几乎是符合了这个冬奥赛场为运动员提供专业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。特别厚的冰，整个从控温上来讲，是实际上它是不利于一个温度更好的恒定的这个温度，不好控制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厚的冰它的冰感不好，滑度不好。对，像我们运动员一上去就说，哎，这个冰面的滑度特别好，这个一上去，哎，今天冰是偏厚了，我去问我的制冰师，这个冰面是不是厚度最近有点厚啊，然后一问，比如说啊，最近3厘米，对，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流。 怎么样，听了王北星的介绍，您是不是对运动员滑行的冰面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呢？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商务出差，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交通便利，服务设施齐全，性价比超高。 和爸妈来京旅游，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，老爸的选择太赞了。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，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，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，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。预订电话8501-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，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， 1025动生活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。